哎呦， 老板，你最近很劳累吧？ 还行。 能调理调理吗？ 能。你看啊，这儿管心，这儿管肺，这儿管肝，这儿管胃。 小姐，这只鸟经常在黑暗中度过，冷静的一见生人，它还有点羞涩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 老板，治疗还是有好处的。 有好处，有好处。 老板，一进门你就生气，终于看见小模样了。 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 老板，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？ 高兴。都说春节晚会难搞，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。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，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。 小姐，我来试试。 对，你轻点还行，要重了我受不了。我，还是你了解我。 还养吗？ 不养了。媳妇儿一上手，啥感觉都没有了。 讨厌！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。 老公啊，这一年多你太累了，脚都肿了。 没事儿，个破脚你。 你是咱家顶梁柱，你要垮了，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？我今天带你来，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，享受享受。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？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？ 吃饺子行，洗脚我舍不得。 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，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。 还是老婆疼我呀。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，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。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继续来聊一聊本不是夫妻的夫妻档组合。2008年是黄宏的本命年，同时也是他第20次走上春晚的舞台，可以说是一位老将出马了。就在这届春晚上，黄宏戏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漂亮媳妇儿，那就是央视的金牌美女主持董卿。那么舞台上端庄漂亮的董卿怎么会跟这搞笑天才黄宏走到一块呢？原来董卿本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科班出身，一直想过一把表演的瘾，于是他就跟黄宏一拍即合了。而且通过开锁这个小品所取得的成功，广大观众们也看到了董卿在表演上也是确实有独到的一点，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而且还成为小品当中画龙点睛的一个亮点。下面呢，咱们再来欣赏黄宏、董卿、巩汉林和林永健表演的小品《开锁》的片段。 喂，亲爱的，在哪儿呢？哎呀，美什么容啊，赶紧回家，家里有事儿。越快越好。好，就这样，二位请坐。我老婆马上就回来，钥匙就在她手里，她打开这个箱子，我看看你们怎么说，我看一看我这房子是不是我的房子，箱子是不是我的箱子，我是不是我，我老婆是不是我老婆。 老公，哎呀，女人有创长美容，老公准像跟屁虫，20年了还黏糊，离开一会儿都不行，烦人。催催催，你催什么呀催？ 亲爱的，你可回来了。亲爱的，家里有事儿，来站好了。你们看好了，我是不是我？ 是的。 这是不是我老婆？ 不一定 啊。 不着急，你们大伙说说，如果不是两口子敢这么拉手吗？不是两口子敢这么搂吗？我还敢来更亲密的动作，你们信不信？信不信？ 我不上你这个当啊。我告诉你，中年夫妻亲一口，噩梦能做好几宿啊。 你说什么呢你？ 亲爱的，不是这意思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赶紧把箱子的锁头打开。 开箱子干嘛呀？ 哎呀，我让你开你就开吗？ 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？ 我开开就行。 哎呀， 怎么了？ 我把钥匙给丢了。 呀，哎呀，你怎么能把钥匙丢了呢？你丢钱丢物丢人都行啊，你怎么能把钥匙给丢了呢？ 至于吗？那楼下不就有开锁公司吗？ 他们不是不给开吗？ 有钱不挣他傻子呀， 他比傻子还傻子， 找物业公司， 物业比他还傻。 哎呀，你把他俩找一块儿吧， 这不俩傻子都在这站着呢吧。 拜 耶， 我是物业公司的， 我是开锁公司的。 哎呀，那好呀，你给证明，你给开锁不就完了吗？ 没问题，请出示身份证、房产证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。 哎， 够了，我看你们这是诚心，我不用你开锁，我也不用你证明，不就是一把锁吗？说破天就是一锤子的事儿。今天我自己开，我让你看看箱子里有没有证件。 哎， 我从小到大，所有的证件我全在这存着呢，出生证、学生证、毕业证、工作证、结婚证、独生子女证、绝育证、计划生育光荣证、粮油证、副食证、购油证、购煤证、计划生育证、自行车证、三轮车证、摩托车证、汽车驾驶证、下岗待业证、上岗培训证、公费医疗证、养老保险证、房产证、股权证、身份证，人这辈子怎么这么多的证？我不相信这么多的证证明不了我的身份。 大哥，我可以给你开锁了。 先生，我现在要为你证明了。 晚了，汽车撞墙了你知道拐了，股票涨起来你知道买了，犯错误判刑了你知道悔改了，大鼻涕都流到嘴里你想起来甩了你啊。 啊， 你还以为酸奶呢你啊。 不，哎呀先生不要生气，我主要是为你们业主着想嘛。 你怎么不为我着想呢？ 不要这样讲话，咱们是一个小区的啊。 哎，一个小区的怎么不替我们证明啊？ 哎呦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。 一家人你不认识我？ 我一直把你们看作是我的衣食父母。 我们都父母了你还气我们？ 你看你把你母亲气成啥样了。 这孩子不孝啊。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想想钥匙丢哪儿了，一把锁就带来这么大麻烦，一串的钥匙全丢了，咱们家蛋 来 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物业公司你看着没有，我要开锁，他要证明没经过允许卸我们家门锁。 就是啊， 大哥，你们家的钥匙不是丢了吗？这把锁就不安全了，我给你们换了个锁芯钥匙。 先生啊，刚才我们是闹了一场小误会，现在我们要祝福你们二位幸福美满。 谢谢啊，谢谢。 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，换了个锁芯儿，打开了新锁。 钥匙 还得交给一把手啊。谢谢，谢谢。百家事 酸甜苦辣都有趣儿， 共享和谐多美好， 好日子 咱要过出好滋味。 好了，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黄宏、董卿、巩汉林和林永健合作表演的小品《开锁》的片段。说到这个小品，也有一样道具让人们猜测不已，那就是黄宏手里那张他和董卿的结婚照。这张结婚照的确是黄宏和董卿二人亲自到影楼去拍的，如此大费周折、劳师动众，就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剧情，让小品看起来更真实。可见黄宏和董卿为了这艺术的真实性，也有着一份难得的献身精神呐。聊到这儿，我们本次的旅途也接近尾声了，最后呢，来一首歌曲，苏芮和钟镇涛带来的《我不该看你的眼神》。关于小品舞台上其他夫妻档的这些故事和趣事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再一一的为您奉上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了，就到这里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容易为情伤心。 在苦苦压抑，苦苦追悔。 是上天注定这段错误的情， 是宿命冲破这颗冰封的心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Deep in the mountain, far away, who will come to drink the spring? Keep in silence. Deep in the mountain, far away, who will come to drink the spring? Ooh.